Hello， 亲爱的听众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女神百分百，我是小磊。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那么今天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和我们实时的互动。 没错，那我们今天的嘉宾呢，还是我们的老朋友天一，欢迎你。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一到周末就蹦出来的妇女之友，今天嘉宾天一。 是的，没错。那今天呢，也是有请我们新的嘉宾，叫田月， 田月， 来欢迎您。 田月做一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是中国传媒大学15级表演系的张田月。然后也是一个演员，谢谢。 好，那其实就是从我们今天请的嘉宾这个学的专业就可以知道我们今天聊的主题了，就是说记忆中的情景剧哪一部是最经典的。同时呢，我们在这个秘密花语的这一部分的时候，也会跟大家一起聊一下这个 互动 、然后我们分角色会演一个小的情景剧。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是和大家一起来进行这样的一个90后80后的一个小回忆。 对， 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合作平台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然后点击我们的直播间，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直播间的情况了。 是的， 最好和我们一起来互动留一言，也看一看你心中最经典的情景剧到底是哪部呢。 那接下来首先先进入到我们的女神麻辣烫。 今天的麻辣烫呢，有三条资讯，我们来看一下。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之女神下午茶。 那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条资讯。 好的， 说啊，这个高校垃圾桶献了一个呆萌的表情包，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个表情包出现了之后，同学们再也不忍心乱丢垃圾了。 好， 我们先来看一组照片。 图片是吗？ 啊， 贴上这个 呢，非常搞笑。 成龙就咚咚咚的那个表情是吗？ 能不能好好扔垃圾了呢？ 还有这个， 再要看看谁在乱丢垃圾。就利用这种同学们都习以为常的一些非常逗的表情包来吸引大家的注意力，同时也提醒同学们能够好好扔垃圾，千万不要扔在旁边或者是没有扔进去。所以呢，这个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的垃圾池和垃圾桶上呢，都贴上了这样非常多的表情包。而且这个设计师也说呀，就是想来提醒同学们好好扔垃圾。 没错，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个环保意识，大家就是这个意识是逐渐的在加强。所以我觉得以这样的方式去让大家，其实就跟我们平时学习一样，直接让你学习你肯定不会好好学习，但是 没有有人好好学习，你别说你自己好吗？ 对于那些就比如像这些不爱就是正常扔垃圾，就把它扔到垃圾桶的这样的 起到一个 或者是人之类的，对，这样侧面的去督促他一下，用这样的方式去督促他一下，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效果。 我觉得这是一个校园中特有的文化啊，就是好像尤其是很多艺术类的高校或者文科类的高校，就有很多这样很艺术的行为。像以前我们学校里面那个井盖，也是由那个动画的专业同学晚会就把涂鸦一下，然后在那个学校的那些墙，就是比如说临建的那些墙上面，也会涂很多这样的有趣的图案。我觉得这是学校一种特殊的氛围。真要是在大街上，咱们看到这么多表情包，那个垃圾桶，我觉得反而很怪异，对不对？ 所以也体现了这个高校里面非常青春的痕迹。 好，那女神麻辣烫的第二条呢，就是关于大学生宿舍内做饭被查了。但是啊，这个结果呢，不是像咱们说楼妈把那些东西全都拿走了，把你的电饭煲电饭锅全都拿走了，不是这样的。这学校啊，是考虑安排专门场地供他做饭。 哇，就是专门提供一个他的这个也不是门面房吧，是不是一个小摊的位置啊？ 差不多，就是专门申请这个场地做，让他去做他自己喜欢的美食。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大部分的大学生啊，都是会选择外卖。 对 啊，很定了，就是因为我和小磊是一个学校的，所以我们每次只要一出到宿舍门口，就是一排铁 全是外卖小哥在给我们送吃的。 你们都不自己做吗？包括你也不自己做吗？ 没有场地呀， 没有场地。 你们真的，咱们是同一个学校的吗？ 男生宿舍和女生宿舍不一样吧？ 不，我当时研究生是混住的。 混住、 对，我们是混住，但我们有个特点是那个我们首先人少，我们三人间，然后我们会自己会有个电饭煲。哎呀，这样龙妈听见会不会找我麻烦？当时就我们会准备电饭煲，每天早上还炖点那个小米粥，然后自己再备一点咸菜，然后早上吃一点。 真好， 确实是很好。 那现在这个云南大理大学生，这个叫张世闯，常在宿舍里呢是做各种美食啊，比如这个，他做的这个美食真的好高大上哎， 有什么 油泼面、竹筒饭、冰糖葫芦 都是我爱吃的。 对，然后他说的自己非常喜欢做好吃的，那室友呢也是挺支持的。我要是室的舍友，我也很支持。 双手伸长， 隔壁室友我都支持。 所以就是只要做给他们吃，然后学校呢会为他专门申请场地做美食。 我非常赞同学校的这个做法。 那我觉得他是不是以后可以留校了？ 能做好学校的 当厨师吗？ 当厨师，做一个副业。 对，我觉得每一个宿舍楼都有留出专门一间宿舍给大家当厨房用啊。晚上饿了吃泡面。 那以后食堂都不用开门了。 哎，对哈， 自给自足。 对啊，这会影响学校的生意啊。 关键是他是怕这个安全问题。 是的， 对对 对 对 对。 所以学校。这个做法呢，不但支持了这个同学的这个技艺手艺，也能够为我们提供各式各样的好吃的，我觉得这是一箭双雕啊。 还不错。 那我们来看第三条资讯啊，也是一个高校的资讯。这个高校呢推出了一款 APP 叫跑步 APP， 跑步 而且要计入期末成绩，代跑呢算作弊。我们来看看怎么回事呢？湖北经济学院在大一到大四的学生当中呢，推行了一款跑步 APP。根据规定啊，他们要跑满30次才算及格。 30次， 对，30次之外呢，多一次就有效成绩加3分，直到满100分为止，要计入我们的期末成绩。也起到一个全民健身、全民跑步的这样一个好氛围。觉得这个 APP 呢，对我来说还是挺受用的，因为我没有人逼着是不会去跑步的。 不过，你真的希望有人逼着你跑步吗？ 我想啊，又锻炼身体，谁不想嘛？ 对，其实很多高校本来是有相关的制度，比如像清华大学，它每年都会有这个长跑，并且是有打卡制，就是你想别人代跑是不可能的。 对。 所以，但是可能这样的活动不是所有的高校都开展嘛？现在这科技进步了，用这个 APP 可以定位了，来帮助大家。强迫大家哈进行体育锻炼，我觉得初衷是好的，希望大家都能投入到这个锻炼当中来。 对，希望在一段时间之内，这个跑步能成为各个同学的习惯，然后这款 APP 呢可以卸载，我们也可以继续跑步。 是的，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女神下午茶。 欢迎回来，这里是女神百分百之女神下午茶。今天下午茶呢，请到的嘉宾是田悦和我们的老朋友天一。田悦先跟大家打招呼吧。 我其实就是， 怎么呢？ 怎么 想说什么？ 你想说什么？ 我刚不都介绍过我自己了吗？ 你可以再从另一个方式来介绍自己。你不说你是演员吗？ 对、 接触过什么？ 人家演过什么戏？我特别好奇。 对、 哎呀，别提了，我这戏。 怎么了？你说不出，我们都不知道吗？ 演的都是比我实际年龄大的戏。 演 什么意思？ 很难过。 演妈妈对吗？演祖母。 演老佛爷。 之前有那个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人民的名义》，当时收视率第一的时候。 对，有这个。 对，然后我们那个演的是黄大妮，就是一个农村的一个戏，就是爸爸妈妈特别喜欢看的那种。 啊，你说在那个同档时期吗？我第一反应是你演了《人民的名义》，我在回忆，哎，你演了哪个角色？ 是黄大妮。 哦，然后是黄大妮，我说黄大妮是个人物吗？ 是个人物，他是我们主角的名字。 啊，不，我以为是《人民名义》里的一个人物呢。 啊，没有没有，然后演的是里面的一个怎么说主角，然后孙子的女朋友，这个人物有点关系复杂。 主角的孙子的女朋友，挺绕的，是算几号呢？ 这个我也没有想过，主要是他的年龄差。其实我现在应该是才19岁嘛，然后但是在那里面是26岁的女孩，然后她演就是从和男朋友谈恋爱啊，然后结婚呀、然后 生子， 对，就结婚没到生子，但是 这个跨度还挺大的。 对对、 那你觉得对你本身有挑战性吗？ 当然有了，我连谈恋爱都没有谈过，非常难过。 那你怎么 怎么演呢？是吧？ 怎么去调整这个？ 就是去带入那个角色的感觉，然后去不断的去想这个人物。其实就是你去相信他，就是你要去相信剧里的他的那个男朋友真的是我的一个亲人，然后说真的是去喜欢他。 但其实当时我接到这个角色的时候，我也在想，这个为什么我会喜欢他，我也一直没有懂。但是这个就是需要自己去消化，因为这是演员必须要经历的一个 演员的这个自身 的素质。你要懂了，是不是就真的喜欢上他了呢？ 会，我觉得这是演员的一个基本的素养。 没错。 同时，我也想问一下田悦，因为你这个演的算是不是那种很开心的剧吧？ 怎么说？对，不是开心的剧。 所以有没有 演过 一些就是喜剧之类的？ 喜剧怎么说呢？我演的是那个话剧臭臭，然后那个他那个里面就是开头还是挺搞笑的，然后就特别搞笑，然后观众都会笑，然后演员本身其实就是这个梗，我们在排练的时候我是特别想笑的，但是就是演过太多遍了，然后就渐渐的就麻木了，然后就不是特别想笑。但是而且演员也要控制，就是自己在台上不能笑场。 其实我觉得这个喜剧它会比正常的那个剧更难一 点，更难，对， 抓的那个点，包括他要把握的节奏，观众会不会笑，就是这些节奏它挺难的， 包袱抛出去啊， 是， 对， 你要是节奏没有把握好的话，就会显得整个剧很尴尬， 很尴尬， 就是你比如说你演的。就是我按照正常的台词去演，但是你这个包袱就比如说没有接到，你观众不会觉得搞笑。第二就是就会觉得你演得很假， 对， 觉得尬场， 对，就是尴尬， 尬演 是这样子的。那其实我们今天也是说的就是关于喜剧嘛， 对， 这十几年的喜剧的情景剧，其实最我觉得我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那个《我爱我家》。 这好像是中国第一部情景剧， 对，就在传媒大学拍的， 是吗？ 你都不知道吗？传媒大学的那个小剧场里面，当然好像现在已经拆了，就是在那里面拍的这个《我爱我家》。哎，可以，你们都传媒大学的学生都不知道这些历史， 不可哦，这是咱们学校拍的， 对，在这个用的场地嘛， 场地是咱们这块。哎，我觉得他们。啊，那个家属楼也是啊， 不是家属楼， 是黑匣子吗？ 就不是黑匣，好像是一个已经拆了的小剧场， 已经拆了， 就是你们没有入学之前就拆了， 就是那个 我们咋知道啊？拆了， 流传下来的不啊？好吧，原谅你们了。 是这样的，就是我印象当中它是第一部情景剧， 对， 然后接下来陆续之后再火一点的应该是《家有儿女》， 应该是东北一家人吧？ 啊，东北一家人， 对， 家人， 东北家人之后才是《家有儿女》， 还有马大姐嘛。 闲人马大姐， 闲人马大姐， 还有炊事班的故事 啊，对，炊事班故事再往后了，倒已经没再往后面了。 然后对，然后对于这个家庭剧，还有一个最印象最深就是《家有儿女》，我刚才说 是，这是对我童年 现代 影响最深， 95后吧，基本上都会看的。 哎，我记得当时《家有儿女》就是同档的时候，两个剧特别火，还有《武林外传》。《 武林外传》 对，《武林外传》也很火， 像《武林外传》是2006年播，然后《家有儿女》是2007年。 2005年播的《武林外传》，2005年。 2005年播。 对，因为那年我在艺考，我印象特别深。 哇， 那年特别火的。 我也在上小学。 不要暴露年龄好吗？就是那一年的那个特别大的娱乐现象特别多，超女是那一年的。然后湖南卫视还有那个娱乐新主播是吧？就是杜海涛他们那届也是。然后当时电视上放最火的就是这部《武林外传》喜剧。 哇，这么一说，感觉瞬间又回到了那个年代。 那个年代是吗？ 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的也是关于两部情景剧吧，一个是《家有儿女》，一个是《武林外传》。 是的， 那我们先放一个短片，就是《武林外传》的一个小片段吧， 搞笑的小片段，我们来回味一下那年的小故事。 好的， 这是一段这个郭芙蓉包饺子的故事，我们来听一下。 这些都是你包的呀？从皮到馅全都是本姑娘我一个人弄的。 哎呀，小鬼啊，谁要是娶了你？ 娶了我怎么了？说呀， 娶了你还是挺有挑战性的啊。 什么意思啊？这些轿子全都是这么站起来的。 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可以在一直播上观看这段视频。 拿猪熬出来了，特别的香，不信你尝一下。 不用了不用了，我已经吃过早饭了。 你为啥不直接包嘛？我包不上嘛，我和的那个面太硬了，捏不起来，你看。你为啥不用大嘴喝的面呢？用不着，自己的事儿我自己会处理，用不着别人帮忙。你要是这么粘下来锅还不都散开了？ 不会啊，我有这个棉线。 对呀， 我把每个饺子都用棉线穿上边儿，你们吃的时候要记住吐出来，就像吃粽子一样，很好玩的。 你为啥不用鱼线呢？煮熟了叼上来直接放到嘴里头。 哪里有卖鱼线？我现在就去买。 慢慢粘吧，我等着吃你啊。 哎呦，不要太着急嘛。 这哪叫饺子，分明是鱼饵，等着吃啊。 来来来来， 一会儿放点醋啊。 听着，这次效果第一次包饺子，不光好吃不好吃，大家都来捧个场，千万不要打击他的积极性啊！ 未必会很难吃的嘛， 啊，是吗？ 那好，我给你展示一下，这个就是小锅活的馅， 这不挺好的吗？ 好吗？ 嗯， 赶紧来看啊，这个东西学名叫做猪皮，嗯，上面还连着几丝晶莹的毛发。 咦，还有这个， 学名叫白菜根，上面还沾着几粒春泥呢。 哎呀呀呀，快点！ 以及这几块杏木的土豆皮儿，以及带着壳的虾仁， 这还能吃吗？ 你说呢？ 能吃也要硬吃，否则这事就没有完了。大家千万不要露馅啊！饺子到，我先下了一盘，你们先尝一下，谁先来？不要忘了吐丝啊！ 吐什么丝？ 我那个饺子上缠着棉线呢。 问题是我已经咽下去了。 哇，我这么好吃的饺子，你做出这么痛苦的表情？ 哎呀，这可咋办呀？要不要看医生？想不想吐？ 够了够了，那棉线而已，至于吗？看看，哟，那个肚子也够受的呀。那是他自找的呀，嚼都不嚼你就往下咽。哎，你是不是嫌我的饺子很难吃啊？ 没有啊，我吃饭一直都这样。 那就再吃两个给我看看喽， 我看着你吃，吃。 哎呀，这小锅啊，好好好，吃吃啊。哎呀妈呀，这饺子味不错呀。不，你们尝尝，你们尝尝， 我尝我尝。 哎，好吃。妈，你这手艺你不当厨子你太可惜了。 可惜，我尝尝尝尝。 只要是尝过你的饺子，这个论语就改成论饺子， 论饺子了。 尝尝尝尝， 效果了 啊！ 谁要是吃的，就算是行山及格的。 什么意思啊？喂，哎，干嘛干嘛？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之女神下午茶，我是一梦， 刚刚我是小磊， 忘了啊，我是刚刚。 那小磊刚刚看了这个片段之后呢，就回想起我童年呐，我记得我一放学就回家，坐在电视机前看这个《武林外传》然后呢，一看呢，我妈就训我，又在看这个，有什么好看的？赶紧吃饭嘛！ 其实说到童年啊，我真是特别特别喜欢看那种言情剧， 哎，我也喜欢， 就是情深深 雨蒙蒙是吗？ 怪不得我慢熟了， 不应该是那个《还珠格格》吗？对吧？ 啊，对，是他们一样嘛。然后还有那个《 一帘幽梦》， 还有那个我被我妈带着很那个时候就喜欢看赵雅芝那一版的《白蛇传》 啊，哦，那现在也是大家很喜欢看的。 那版 哦 啊，你没有看过那个赵雅芝的那版吗？ 不好意思，没有。 我们真的有年龄差距这么，我是唯一的八零后是吗？ 好，谁的呢？暴露了你的年龄。 你们都是九零后是吗？ 的话就这样， 我们都是95后。 啊，好吧，我们的确不是个年代。我们那时候一到看到《清明年代传奇》就知道，放暑假了，真的就是这样。 对， 你们把我带偏了。我明明要说《武林外传》，为什么说起《白蛇传》了？ 因为说到了童年， 说起了言情剧。哎，是这样的。那今天我们也请这个田悦呢，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就是关于这些像《武林外传》呀、《家有儿女》啊，还有什么《炊事班的故事》、《我爱我家》这些亲情剧，可谓是我们童年的一些非常经典的回忆。那为什么这些剧成为了现在社会当中人们想去回头再去看的一些剧呢？我觉得我们可以聊一下。 那田悦先说一下吧。 嗯，我觉得是就是好作品呢它就一直是好作品，就是、 就无法超越的。 对，怎么说呢，就哎，我说到这个地方我感觉要插话题了，我突然想起之前我们班就是说的那个周星驰的电影， 嗯， 大话西游。对，我记得那个时候他在去播大话西游的时候，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就是觉得这个电影很好玩很搞笑，然后觉得这个电影很无厘头，而且就觉得很就是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但是现在就是很多人还在喜欢周星驰的电影，是因为就是这些东西就是他其实原本就有讲的一些道理，就是他在搞笑中呢，他在跟人讲一些就是我是这么觉得啊、就是失去的东西就是不会再回来了，就是珍惜当下。 嗯， 其实他在讲一些道理的，就我觉得这也就是为什么就是大家会当时喜欢看的东西会越来越看， 嗯，越来越喜欢， 越来越喜欢。对对对，是这样的，就是武林外传也是这样、就当时看见觉得很搞笑很好看， 只是很搞笑。 对，然后现在再去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里面很多台词，然后包括很多剧情哪些包袱啊，你去 对照一下，就会发现它有很多的道理， 其实我们 就耐人回味。 对，带着自己的一些故事去看的， 对， 会找到一些共鸣或者是、更多的感受。 对。天一呢， 其实我想说的跟他的角度不太一样啊，就刚才说大话西游可以简单说说大话西游。像大话西游这部电影，它其实是有点后现代主义，它是一个很解构的一个电影，它是无厘头的那个比较开山之作嘛。 嗯， 就大家在这片子刚出来的时候，那部分人可能还有点接受不了。 我就接受不了， 对吧？就是它的很多这种笑，它的那种笑话的讲述方式，不是我们现在常用的那种，就是一碰一抖这样一个包袱出来了，它不是这种。 对，就比如像开心麻花那些，它完全、 它不是那个套路的。 对。 但是为什么它慢慢的人们接受了呢？因为大家的生活越慢了越丰富之后，大家开始慢慢去解构自己的生活。 嗯， 它是跟经济发展有直接关系的。就当你不够富足的时候，你想到的都是那些柴米油盐。 嗯， 当你生活开始富足的时候，你开始解构生活。那这部戏出来的是偏早，所以他后来慢慢的大家还会持续喜欢看，是因为大家开始能理解其中的点了。 嗯， 然后《武林外传》其实也有点这个类似的东西。就《武林外传》作为情景喜剧，它有点突破的地方在哪？首先它的配乐，大家如果仔细听，一会儿可能还有片段是吧？听就会发现它里面的配乐是用了很多古典的乐器，比如说茉莉花的音乐，还有那种 古，这都听出来了。 对，还有它里面有很多那个鼓声哒哒哒哒，来这个来带节奏，因为长期正常的情景喜剧用的是罐装笑声，就是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就是一个样子声调的。但这个是不一样的，他用了这种声音音乐来代替罐装笑声。 哈哈哈， 对，他这样的搭配是这个戏的一个独特之处。 嗯， 其次呢，他这部戏的内容也很有意思，就是他有很多人生哲理放在里面了。 对， 对吧？比如说友情。 对，像刚刚那个片段，就是为了不让朋友去失望。 那个对，那集讲的是一个诚信了，尽管那个诚信的方法有点有待考量，是吧？ 嗯， 所以像这部戏，他是也是把这个那个笑话的内核，其实也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些道理。 嗯， 所以这样有内核、有手段，并且有创新的东西，往往是能历久弥新，大家能够经得住时间的推敲的。 是这样的，没错。你就像我比较喜欢《家有儿女》嘛，这《家有儿女》其实我觉得它特别适合，家长带着孩子一起看。 为什么呢？ 就是他会，就是他每一集他都会讲一个道理，就是每一集都会讲一个道理。 育儿经吗？ 还在带家长带孩子吗？不是育儿经啊，不是育儿经。就是他这个里面啊，是一个讲的是一个重组的家庭嘛。 嗯， 所以就是其实我觉得他首先的这个设想就是很 很符合当下的一个情况。 对， 对，因为中国的离婚率现在逐渐增高，所以重组家庭是一个社会问题，大家不能忽视的。 对，然后他们都各自带着自己的孩子，而且没有自己共同的孩子。这是一个点。对，然后大家可能会自然而然认为就是这一家会过得很一般，会过得不怎么样。但是我觉得 他传递了一个正能量。 对，他传递的正能量。夏东海啊，刘梅啊，两个就是这个父母呢，他们把这个家经营得非常好。而且每一集他都会出一个事儿，当然我们生活当中都不可能每一集。 这家这真是多事之秋，每天都孩子出状况， 每一集都会教孩子一个道理。 是这样的， 而且家长也会犯错。 对， 家长也会犯错，然后家长呢也会学会一个道理。所以我觉得特别适合带着孩子和那个家长一起看。 对，其实今天我也准备了《家有儿女》的一个片段，其中我们一会儿可以看一下，来感受一下这个刘梅和夏东海是怎么样来去和孩子沟通的。 对， 我们先来进一段广告，我们稍后一起再来回味一下我们之前喜欢的一些情景剧。 嗯，好的， 一会儿见。 嗯， 蓝的 笑，喜欢你的跑跑跳跳，喜欢你突然蹦出把我紧紧拥抱。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女神百分百，我是小磊。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和我们实时的互动。 对，也可以和我们的深度合作平台一直播，在上面搜索活力982，然后点击直播间，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直播间的情况了。尤其还可以和我们一起互动。 没错，首先还是要欢迎我们两位嘉宾天一和田月。 大家好。 为什么给自己鼓掌的名字都那么的尬？ 不会不会不会， 田月 月。 因为我们今天导播老师叫田月，你叫田月， 真的吗？ 你的名字很像。 对，就是这样子，所以我是稍微尬了一下啊。那接下来就是还是承接我们上面的那个主题啊， 对，今天我们聊的是 就是十年的情景喜剧这一部分。 对， 那刚才我说到了这个家有儿女这一部分啊，那小磊也可以给我们播放一个片段，让我们再回味一下。 嗯嗯，这段呢是一个这两个夫妇吧对于孩子的一个教育，我觉得我们可以从中去学习到什么。 嗯， 啊，衣服啊，怎么样啊，表嫂？这是我们在厦门演出的时候带回来的，1000港币呢。 啊，不值。 怎么了？钥匙不好？ 这多省布啊！ 表嫂，这您就不懂了。现在的流行指标啊，就是活力、性感，展现形体美。 哎、是。像表嫂你这衣服啊，就太保守了。不过呢，还有改造的余地。嗯，我建议呢，把这个领子剪开，袖子剪掉，下面再剪掉一圈，鞋也穿上，保证年轻10岁， 我保证得拉肚子。 没错，你看远点。 哎，来来来来， 快快， 你们坐下吧，都坐好了。哎呀，也不知道你们吃不吃得惯我们家这口味，带点辣的。 来来来， 哎，这俩男孩子哪儿去了？ 哎，刚才不是你 刘青、小雨，你们干嘛去了？马上开饭啦！快点快点，别让我们大家等你们啊！ 快点啊！ 这孩子真是。 我们改的还可以吧？ 根据咱们家这两天发生的一些特殊情况，我跟爸爸呢决定召开一个家庭会议。 哎，你等着，我去叫表姑也来参加。 哎哎哎，回来！你叫表姑干嘛呀？我刚才不是说得很清楚了吗？这个是咱们的家庭会议。 笨蛋，表姑要来的话那要做扩大会议了，这是别吵了。 小哥们呢？ 哎呀， 你们不许吵了， 试试。 听我说，现在咱们的家庭会议就正式开始。 干嘛呢 流星嘟嘟嘟嘟，怎么回事啊？ 表姑说了，模特出场以后观众都是这个样子，这都是故意。 在咱们家你要这样，这就表示你想挨揍。咱们家呢最近新来了两位客人，你们感觉怎么样啊？ 家里热闹我觉得挺好的。 太棒了，我特喜欢和表姑玩。 酷啊。 可是我觉得他们也把一些不太适合你们的东西带给了你们。 这个学习可是要有选择的， 你们的表姑她是一个成年人，而且她的职业非常特殊，你们呢还都是些小孩呢，所以说她身上有你们应该学习的东西，但是她身上也有你们现在不应该学习的东西。 哦，我明白了。嗯，你明白什么了？对于表姑他们呢，可以用我们政治老师的说法，要一分为二，适合我们的呢我们一定要去学习，不适合我们的呢就千万不能学习。 这孩子的认识相当的有水平啊。行啊，你现在很懂事儿吗你？ 谢谢。 小雨小雪，那你们怎么认为的呢？ 我们跟刘星想的一样。 对，跟刘星想的一样。 好，不懂事儿， 真是。好，那你们就给我跟爸爸说说，你们觉得他们哪些地方该学，哪些地方不该学呢？ 比如每天早上起来做2个小时的健美操， 还有呢， 比如穿露肚脐眼的衣服。 看来你们都很明白了，我跟爸爸呢也很放心了。 妈啊，该学的我们都说了，那不该学的呢？ 欢迎回来， 欢迎回来。 刚刚这一段呢，就是非常有意思啊，家有儿女的一个片段。 是我刚才跟天一还有那个田月说，我说就是每次一看家有儿女，我就特别吃饭贼香。 嗯，情景喜剧都特别下饭，下饭菜。 他们这个，对他们就都暖色调，就他们的衣服啊什么的，就看的特别幸福。 对，因为他是以家庭为。那故事背景的嘛，会让人感觉特别的亲切， 是 没有那种压力，不像刑侦啊侦探那种，你会觉得你要跟着剧情走，你会精神很紧张， 对， 这你就是很放松，看个乐，你也不用过脑子，所以特别适合吃饭 消化。 对， 神奇。 是 就我还就是插播一下，也是关于这家有儿女里面，就是刘星有两个好朋友，一个叫鼠标，一个叫键盘。你们知道吗？ 有印象。 键盘是现在的青年演员 啊。键盘真的好帅啊。 谁啊？ 刘信峰 啊，就是他现在变得很。 他演了什么戏吗？ 没有演什么戏，就是他单纯的就变帅了。 那你就关注人家颜值了是吗？嗨，我们以为什么戏。 不是，真的，当时他有一次上了微博热搜， 是 也是上了微博热搜，然后发了他很多就现在的照片，哇，真的很帅。 好， 我 今天晚上要查一下了。 我就关注了他的微博，之后当时我的男朋友就超级生气，说你在关注谁？他因为他不认识这个人，因为他现在应该不是很出名。然后我说这键盘呀、啊，他说什么键盘？我还显示器呢。然后我说不是，我说这家儿女里面的以前是键盘，我说变可帅了。 对，我觉得童星长大之后，那个长得不太好的比较多，能长得更帅的很少啊。 没有没有，现在都是那种童星长好了，然后直接就红了。 对， 都是这种。但是他们也是有演技派。 对， 有靠演，就颜值不行的靠演技嘛。比如说《哈利波特》的那个男主，不就是吗？ 像我们的小李， 对， 他还算 OK 了，我觉得还算 OK。 哪个小李？ 就是莱昂纳多， 对，还不得小李子吗？他其实还是演技派了， 演技派，他真的是演技派。然后包括咱们这个《家有儿女》里面的刘星， 张一山， 他也是 现在也是演技在线， 从小到大都是实力派演技派， 演技没有掉过线。 对，包括那个女孩叫什么来？小雪是吧？ 杨子， 小雪，对，杨子，现在她那个热播剧里都有她，《欢乐颂》嘛， 对， 也演得很不错。 对， 就是希望他们以后的星途也越来越顺。 对，其实也是因为他们小时候这种精湛的演技，才让我们这些小时候的人 填补了一梦很多吃饭的时光。 对，有了很多快乐的时光。 对。 那下面这个时间呢，我们来尬演一段怎么样？ 好， 就是其实我们刚刚说的这些都是喜剧嘛，但是我们其实知道这些喜剧演员演起来，让我们这个开怀大笑的这个过程是非常不容易的。 对， 其实田月也刚刚说了嘛，演喜剧非常不容易。我们就来体会一下这个演员的演喜剧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准备了一个《武林外传》的一个小片段，我一会儿呢可以给大家放一个标准的这个片段，我们先来演一下啊，看看跟这个原版差多少。 好， 我们先来分配一下角色吧。有老白、佟掌柜。 老白是那个白展堂。 对，白展 堂。 郭芙蓉、小贝、小孩，然后秀才、大嘴，就这六个角色，我们四个人分一下。 谁演白展堂？ 要男生演男生吗？要男生演男生。那我就是连大嘴都包括吗？ 对， 他俩没有同时说话的吧？那我就尴尬了。 没有，那我 还得变个声说。 那我们三个就是女生嘛，小郭、小贝和 佟掌柜还有小郭。 我演小贝吧。 你演小贝、 嗯、那我演小郭吧。 你演佟掌柜吧，因为这个难度比较高。哎， 不要让给小磊了，小磊不行。 对， 小磊这个他得稍微腼腆一点。 对对对对对。 嗯，你觉得小郭是个腼腆的角色吗？ 好吧，那我佟掌柜。 那我觉得你应该演小郭，然后让他去演小贝。 小郭是谁啊？ 这是郭芙蓉。 郭女侠。 哦，就是姚晨。 对，你应该演那个，让小磊演小贝好了。 哦，我们听导演。 好， 导演是谁啊？ 导演是你。 我。 那就这样分配好 了，我都可以啊。 我们要先看原版怎么演的吗？ 先演一遍好了。 你现在确定要直接这么对比吗？ 那我们就现在开始吗？ 开始吧， 嗯， 开始吧。 好， 真的要开始了。 开始了啊。 嗯，好， 从老白开始哈。 我是小郭是吧？ 对，你是小郭。 好好好， 再确认一下角色，我是老白兼大嘴 兼秀才。 他是不是还有 还有秀才呢？ 是，对，还有秀才啊， 三个男生。 秀才好，那戏好多呀。 好，那我再演个秀才吧。 嗯，好，他再演个秀才。 行，嗯。然后一梦是小郭，我是佟掌柜。佟掌柜，那我是佟掌柜和小贝吧？ 哇， 哎，不是啊，我不是佟掌柜吗？他是佟掌柜。 哦，对对对， 他是佟掌柜和秀才。 你不是不想演那个？ 你不是演小贝吗？你就 小 贝好了。 那就好， 那 就 好乱好乱啊！ 那 我再说一下啊，那个老白和 大嘴 是天一眼 ， 然后小郭是 一梦演， 然后那个小贝是小雷演 ， 然后我演的是 掌柜和小贝， 欧了， 秀才。 好的导演，我们开机吧， 开机 啊， 我们不照原版来是吧？嗯， 接下来就是尬演，希望大家能原谅。 好，鼓掌，先给大家鼓鼓劲。 好，来， 四个人只有一个是专业演员， 开始打板。 Action！ 救命啊！ 郭公子，有话好好说行吗？你这是干啥呢？ 替天行道。 哎呀妈呀，这话咋听得这么耳熟呢？ 雌雄双煞。是双侠，你们怎么知道的？ 地球人都知道啊。 不要过来，湖海无边，回头是岸。 按佛家来说，放下屠刀，立即成佛。 佛是谁呀？ 佛法无边，苦度众生。 生一死，何欢一死，何惧？ 据说明天有雨 啊！ 你杀了我吧！站起来，要死死的要骨气。 小姑娘，我杀你干嘛？你又没犯法。 我们也没有犯法，开黑店还不算犯法？ 早就你别这么贪财了吧。 你凭什么说我们这是黑店？ 你不是黑店，为啥门前没打灯呢？ 还不是为了防你。 是黑店就不用防你了。 这个小郭是我是吧？ 嗯， 等会儿 我有点懵。 你说什么？ 对，那个 我，你说什么？ 嗯，我说展堂全靠你了。 不行啊，我发过毒誓了，我再也不能动手了。 不动手用脚也行。 别逼我。哈哈哈哈，来来来，朝这儿踢，千万别客气啊。 葵花点穴手， 冰冰冰 冰冰冰 啊，接招。 这就点上了。 嗯， 已经点上了哈。 嗯， 这就是雌雄双煞呀。 这是雌的还是雄的呢？废话，当然是雄的。 雌的还在外边呢。 那下一步咋整呢？ 扛到后院，捆到磨上，明天一早交官府。 得嘞。 啊 ，Action！ 哎妈呀，咱这个角色乱的呀！ 好干！我们来看一，简单看一下原版吧，不要去。 我们这锅了，大家可以掐了。 对， 就是这一段对原版还是挺搞笑的。其实我们演起来还是挺 难，比较难演的。 对，把这个搞笑给演出来真的是不容易啊！我们来看一下原版啊。 郭公子，你话好好说，你这是啥？ 替天行道， 这话咋听着耳熟？ 雌雄双煞， 双侠， 什么东西啊？ 别回来， 苦海无边，出善案。 按佛家来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佛法无边，普度众生。生亦何欢，死亦何惧？ 居然没有雨。你又没犯法， 我们也没有犯法， 开黑店还不算犯法？ 你 凭什么说妈妈这次黑？ 要是黑店，门前为什么不点灯？ 还不是为了防你。 不是黑店，你帮我干嘛？ 是黑店也不用防你。 说什么？你说，全靠钱，靠你了。 不行，发过毒誓以后再也不动手了。 动手用拳也行。 我非把他踢残了不可。 来来来，朝这儿踢，千万别客气。 别逼我， 别逼我，接招！ 这就给点上了？ 已经点住了。 你看啊，砸坏的家具，撞坏的楼梯，还有锅碗瓢盆、酒坛子，再加上…… 哎，行了行了，你就说一个总数好了。 一共是48.7万。 哼，这么便宜啊？ 那再把零头给你去掉，一共是48万。 没问题。那我每个月的工钱是多少？ 2000银子。 嗯，那也就是说。 不用算了，你还要跟我干20年。不要怕，20年快得很，弹指一挥间。 小心等等我。 把他搬到一边去，要是不干活的话，挂个衣服，端个脸盆啥的。这是咱店里的特色哦。 刚才我们给大家播放的《武林外传》的一个片段， 是的， 由此看出我们的演技是多么的差。 哎，是个出汗了，脸上 脸跑偏了哈。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所以也能感觉到 我了，没脸了。 你在哪儿呢？也能感觉到这个喜剧演员来给我们带来这样非常让人欢笑、非常让人开心的这样剧的，非常不容易的一个事情。 对， 所以我们也向喜剧演员致敬。 嗯，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秘密花语。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欢迎回来，这里是秘密花语。 嗯， 今天的秘密花语呢，还是一个吐槽。这件事情呢，我觉得也没有什么我们去争论的，就是一个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比较气愤的事情，一个女生嘛，她的身材可能是比较胖 圆润， 比较圆润，对，然后呢比较丰满。她和男朋友已经谈了挺长时间了，然后到了去谈婚论嫁的地步了，然后去男方家里呢，她的爸妈不同意他们俩谈恋爱，不同意他们俩结婚，说这个女生必须减肥，不减肥的话不允许他们结婚。 哦， 这个女生说，我到底是该分手呢，还是该去听她爸妈的话去减肥呢？ 哎呦，别笑死我了， 奇葩的这个。 你们先说观点吧，我做好你们的反方。 真想做反方吗？ 我是说实话，我是觉得我要是这个女生的话，就是我会毫不留情的走掉，然后有多远滚多远。 你自己走了是吗？ 就是 你自己做翻滚动作走了。 就是我不会再理他了。就我觉得你家里人脑子有问题哦。 但是我觉得其实我一开始是觉得这个女生应该是选择分手，因为毕竟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条件嘛。但是我觉得可能让她减肥也是为了她身体好吧。 不是，我听到这个，首先我是很气愤，虽然我笑了，但是我很生气。 听田悦怎么说吧。 嗯，我觉得我要是女孩的话，我可能也会和男孩分手。 嗯， 因为这个问题怎么说呢，两个人谈恋爱是两个人的问题，不是说双方父母的问题。就明白说是也是为了女孩， 我觉得如果是 配得上男孩， 对，如果是上升到一个人品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我觉得啊，如果父母这样提一些要求是没有问题的。 嗯， 但是如果仅是因为这个女生身材比较圆润啊，她到底胖到什么地步啊，我想知道。 嗯， 这么反对。 对呀，这个事情要问清楚。 这个是很尴尬的。 这个是身高1.58米，然后呢、有点胖，但是还好，是这样说的。 哦，那就是还就是 那 中等呗，就是圆润呗， 那 就过分了。 对 啊，对啊， 这么说吧， 他自己说啊，长相算不上好看，但是我觉得应该不难看。大多数人形容我都是用可爱，可能因为个矮。 啊，就是可爱个矮，就是别人长得真的不能用好看来形容，对吧？我来这么说吧，首先那个刚才田悦说啊，就是两个人谈恋爱的确是两个人的事儿，这点我认同。但是他们提到的是婚姻，婚姻的确是两个家庭的事儿，不是两个人的事儿。所以如果你得不到一方父母的认可和祝福的话，那这段婚姻不幸的概率比较大，对吧？然后再说这个父母的这个要求，当然我觉得你们也说他有不合理的地方啊，但是我觉得有一点还是可以吸取的，就是他不是说你们不能结婚，他的意思是说你要减下肥来才能结婚。我们都知道肥胖肯定是不好，不管是你个人自信和外形，还是你的身体健康，尤其是未来为了下一代，可能一个健康的身体都是有好处的。 是的， 所以老一辈人如果从这个角度考虑，这个事情未必不可谈。所以咱们别一刀把这个切断，就说你们俩必须分，上升到什么人品啊，对我的不信任啊、羞辱，没有到那么严重。 是， 可能仅仅是他们想自己的儿媳妇是个更好的存在。 对， 如果你足够爱这个男人，这个男对你也足够好的话，为了这个事情减减肥，我觉得可以接受吧。 对，而且这不算一个牺牲吧？就是 有没有说动你们？有没有说动你们？ 所以说，我们3个95的小姑娘就被你这一个80后在压着，你知道吗？ 为什么？ 我们会气死。 你们现在真实想法说出来没关系。 那就是想法，就会很生气，就是我觉得。 但是他有说要求要减到多少吗？ 那没有， 没有，就是说减肥， 瘦一点， 对，就能够看到他 瘦一点，瘦2斤还是可以的，瘦5斤还是可以的。 但是我觉得如果他们俩 有点难度了， 看不出来好吗？ 但我觉得现在大家都很流行健身，是不是？因为都是想要一个更好的自己，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身高、什么样体重，都希望追求更好的身材。 我觉得还是看他的婆婆，未来婆婆出一个什么心理吧。如果是虚荣，就是让外人看起来自己儿媳妇很漂亮的话，这种方法是不可取，这种想法不可取。 对， 如果是让她更健康，更利于以后生宝宝的话，我觉得是还可以去考虑考虑。 包括我觉得男方这个时候，就是这个男的也应该做一些事情，就比如说，就是调节 双方。 觉得当男人很累哦， 就是没结婚之前就要开始学会和稀泥这项技能，否则的话婚后生活很痛苦。 有句话嘛，男人的男是难处的难，所以叫男人。 所以这里边只有我这个男人最懂，这里没有什么问题。 是， 但如果他俩分手的话，还是这个男生的问题，必须把双方给调节好了。他可以跟他妈妈说，先去确定结婚的关系，然后慢慢的减，不要急于求成嘛。 对对对。 然后跟女生说，也不要太生气，也是为了他好。 是。 对，其实最好最理想的状态应该是婆婆建议儿媳妇减肥，但不要把它变成你们必须结婚的前提条件。 对对对， 这样大家就比较能接受了，对吧？ 结婚的前提条件只有一个，就是爱，其他的我觉得都现在就没有处。如果有还有其他前提条件，就是你要过 有一定的物质基础还是有必要的。 物质基础是有的，但是我觉得大部分还是要因为爱嘛。 爱是一个主要因素，那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嘛，所以经济基础还是要有的。 对， 那我们一人和这个姑娘说一句话吧。我就想告诉她，可以去再考虑考虑，不要急于分手。 对， 然后我们也听听，自己长辈或者自己爸妈怎么说的。我们还是先是为了自己身体好，然后再是去为了爱和这个爱人去组建一个美满的家庭。 是，然后我要跟她说的是，我觉得这个身材对于女生来说是还是很重要的。就是不管你到什么年龄段都是一样的，所以保持一个好的身材，保持一个好的心情，我相信你的生活也会越来越好。 田悦呢？ 然后我是觉得就是可以换位思考一下，然后包括这个语言方面呀，就是你去换一个角度去说，可能就会让这件事情非常的没有那么多的过节。所以说其实也是可以去体谅一下，就是就是未来 双方的感觉。 对，就是考虑一下，这样的话就是其实减肥来说的话对自己也有帮助。就是让自己好看一些。 怎么我们都被说动了。 对，被旁边的这个80后说动了。 那我就不照这个角度说了，我换个角度吧。 又换角度， 反正就我们反着来呗。 对， 对，我就想说，姑娘，其实我想跟你说，你一定要做好你自己，不管别人怎么说，你自己开心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你真的觉得你太爱这个男人了，那么你鼓起勇气去减肥吧。